各位尊敬的穆斯林兄弟姐妹，在今天尊贵的主马，我们来学习一下 Zahiratun Inhirafi Shabab 青少年堕落的现象。青少年是民族的财富，是民族的宝藏，在投资与慈善、美德、民族建设中的福利和恩惠，而一旦被丑恶放荡所捕获，那即变成普遍的一种伤害，弥漫的一种罪恶。青春时代的堕落是危险和恐惧的，如得不到真正的引导，今日的堕落者就是明天的犯罪者。对青年一代及其事物的关系的程度，标志着一个民族和社会的文明程度。青少年的堕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是家长、老师所担心的最重要的事情。有时我们对待堕落现象会感情用事，被肤浅所驾驭，那我们将要承受困难和痛苦，要为它买单。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无用的叹息，而有效的治疗方法是运用理智，仔仔细细地观察分析现象，就其根源放眼未来，以信仰及教法为原则，客观而有效地进行预防。毫不例外，专家们应该重视青少年的堕落现象，应斩断其来源，连根拔起。因为青少年是民族的希望，未来的主人翁，社会的宝贵财富，民族生命的动感神经。青少年的堕落是全国各地出现的一种普遍性的现象，乃至于国际社会所关注的严重的一种疾病，病程逐渐蔓延的趋势。你发现纯洁的思想越来越少了，约束的思维没有了，有教养和有服从意识的人越来越少，像其他人一样，有时他也会做错，有时他又做对。主的使者萨拉拉胡阿里希瓦萨拉们说，人总是有错的，最好的就是知错能改者，提尔密斯圣训收录。然而安拉苏巴哈纳胡塔阿拉注定了这个民族伊斯兰民族的优越，这个民族的青年一代是肩负着使命的，他们应该是道德的导师，是 good one。 自从伊斯兰黎明时期至今日，我们民族的历史就已经定了，青少年应当紧抓正确的信仰，端正的品行，遵守伟大安拉苏巴哈纳胡瓦塔阿拉的法律法规。正如其说，伊斯兰民族是最幸福的民族，社会基础的巩固靠的就是他的阿赫拉克，他的美德、高尚的品德。他们是被称颂的，是对全人类的一种喜讯，应该是一些复合型的人才。正如使者萨拉拉胡阿里希瓦萨拉们所说 المؤمن القوي خير وأحب إلى الله من المؤمن الضعيف。 使者齐主夫安之说，强壮的信士在安拉看来比懦弱的信士更受喜欢。尽管都是好的，但首先首当其冲的是高位有了伊曼尼，信仰的强壮，信仰的强大，身体、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要强大。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做复合型的人才。在我们的这个时代，不良风气变化多样，各种欲火熊熊燃烧，我们的青年一代如果随波逐流，就会放荡不羁，就容易遭受毒戒的创伤和愚蠢的欺骗，也会扰乱社会秩序，也会酿成令人痛心的道德沦丧之苦。在各种歪曲的思想和理念中更是无法自拔。 只要远离了古兰经和圣训，最终伊斯兰和穆斯林只是他的一个称呼罢了，脑海中的一个印象，穆斯林的行为准则只成了他可有可无的一种风俗习惯。因此穆斯林青少年应该多多的学习，多多的学习西拉那贝维耶先知传记和圣命弟子的生活形象，必须回顾先贤的那些时代，先驱的社会，圣命弟子一代纯洁高尚的生活，以他们为榜样为表率，记住他们那些光辉的事迹，在心中留下烙印。对这一代的保护是强有力的。主的使者来到圣命弟子面前，他们正在争论前定的一些细节问题，一伙人拿出这节古兰经的证据，另一伙人又拿出另外一节的证据，相互争论，相互反驳。使者脸上好像泛起了石榴般的红色，然后主的使者萨拉拉胡阿雷希瓦塞勒们说，你们奉命这样做了吗？或你们被派遣是这样做了吗？你们用安拉的经文攻击安拉的经文，相互攻击，你们以前的民族就是因此而迷误了，从此以后你们绝不要再这样做了，你们应看一看你们被命令的，然后遵从，你们应当看一看你们被禁止的，然后放弃。阿哈麦的圣训收录。当时在圣明弟子时代，有一个愚蠢假装有知识的人站在使者萨拉拉和阿里和瑟勒们的面前，他反对使者萨拉拉萨拉们对战利品的判决，他说，呀穆罕默德，穆罕默德，你应该公正。主的使者非常生气地说，你真可怜啊，如果我都不公正，还有谁能公正呢？言下之意，使者萨拉拉萨拉们奉安拉的命令，根据安拉的经训来分配战利品，以他使者先知的身份来主持公道，都还有这样的愚人在反驳他。那么当他走了的时候，使者萨拉拉瓦的什么说，让他去吧，他有一些朋友，你们不要轻视，与他们一起礼拜，与他们一起封斋，他们也念古兰经，既不明白他的意思，也无敬畏之心，也无敬畏之心，也不会对他们的心灵有所影响，更不会付诸于行动。他们背叛伊斯兰，就像剑穿过靶子一样。穆斯林圣训集。神明弟子清楚地知道各种毁灭性的灾难，他们封闭其各种通道，并且立场坚定。当正统的哈利法我们鲁布努哈达姆拉迪拉夫安呼看见苏巴尔在深究古兰经和圣训中的一些难题的时候，欧马尔用一串干枣打了他的头。圣明弟子们雷德瓦努拉夏雷行原来喜悦，他们非常的严谨的在传述着圣训，他们禁止深究疑难的一些问题，把时间大量的花费在上面，那是圣明弟子们保护住了自己的教门的基础。那么堕落导致道德的败坏，摧毁人生价值，铸成可耻的罪恶与故意的一些错误，特别是再加上任性和顽固，那青年们将面对对社会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或其形式导致犯罪及公开的触犯安拉严厉警告的一些大罪。在伊斯兰民族生活中，另有安拉苏巴哈纳胡瓦塔阿拉所赐予的健全理智，去服从安拉和用高标准去完成一切主命，才是提高这个民族在养主跟前的尊严和价值的唯一稳定之路。一旦人的行为堕落，欲望的火山爆发，那这一个民族就面临毁灭，被亮起了毁灭亡与消失的警灯。伟大阿拉在古兰经当中说， بعد 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وإذا أردنا أن نهلك قرية أمرنا مترفيها ففسقوا فيها فحق عليها القول فدمرناها تدميرا 回答了说当我要毁灭一个市镇的时候我命令其中过安乐生活的人服从我但他们犯淡所以应受到刑罚的裁决于是我毁灭了他们夜行章第十六节各位尊敬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放眼世界，各种灾难、战争层出不穷，各种疾病在不断的蔓延，从心病到身体上的各种疑难杂症扑面而来。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要怎么样？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要怎么样在这种时代浪潮的冲击下？稳住脚跟，内树素质，外树形象，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那么导致青年人堕落的因素还有家庭，家庭是最明显的托儿所，青少年的初期教育，正确的人格奠基，好坏的信仰根基，堕落或者是改善由此显现。比如父亲只为了养家糊口抛离家庭，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获得丰富的物质，不愿让子女受累，忽略对他们的教养，不在特定的时间内对他们进行思想性的指导和关照。父亲减少了他和子女的联系，他在家庭中的责任看似已经完成，如只仅仅局限于给儿女提供吃喝穿戴以及娱乐方面的付出，那家庭的教育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的肩膀上。俗话说，一位贤妻良母就是这个家庭学校的校长，合格的校长才能教育出优秀的学生。把此项工作当作生活当中首要的任务时，拥有足够反堕落的能力，避免遭到恶劣的结局，在社会的安定团结中起到不可抹灭的作用。伟大的安拉说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قُوا أَنفُسَكُمْ وَأَهْلِيكُمْ نَارًا وَقُودُهَا النَّاسُ وَالْحِجَارًا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为自己和家人而预防那以人和石头为燃料的火狱的刑法。境界章第六节。主的使者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说，男人在家庭中是牧犯者，他对其所放养牧养的要负责任。女人在丈夫的家中是牧犯者，他对其所牧养的要负责任。布哈里圣训收录。家庭在伊斯兰中负责保护青少年们远离堕落的行为，家长应对青少年的在信仰和道德方面所犯的极端过度的行为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往往乌云密布的家庭气氛得不到缓解，争吵响亮，斗争分裂现象严重的家庭就不适合青少年从内心啊，或者是教育的这种安定得不到安定。也许对家依赖者会从这种氛围当中逃到能够收容他们的那里去，也许会是一些坏朋友、坏伙伴敷衍或者是利用他们，也许他会很容易就变成了犯罪分子和堕落者。怎么不是这样呢？失去父母的关怀、忠告和指导，没有亲人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和光明，所以导致堕落。再次造成青少年堕落的因素还有离婚。离婚是危险的社会现象，现在离婚率很高，这也是一种恶劣的社会现象，毁坏了社会的本质，也是子女堕落的首要因素。特别是当他们这些年轻人 教门意识淡薄的时候，所有的离婚接踵而来的，就是所有的离婚接踵而来的就是明显的亏折以及深远的不良影响。更有甚者，他还刺伤了社会的核心，使其受到严重的伤害。从离婚的火坑中逃出来的孩子，往往得不到双方的教导，要么缺乏母亲的温柔善良，要么缺乏父亲的勤劳勇敢。这样一来，离婚就成了青少年们与朋友为伍的年代，加入坏人行列的窗口。社会特别是有慈爱有理性的人，需要抑制这种令人痛心的现象，来保护社会不受其毁灭性的影响。也就是说，不要离婚，避免离婚，不要给孩子带来更大的伤害。有些家庭也要注意，或许是由于大人的懒惰，也会导致青少年堕落的现象。有些家庭被贫困围绕有的孩子为了就是说给家人承担一些责任担当，那么就外出打工。他们的出去如果是和坏人为伍，也是导致道路的堕落的因素。有些子女被迫离家谋生，由于他们幼稚涉世不深，往往他们会被罪恶的黑手和坏朋友所捕获吞噬。那些人带着他们一起走入堕落之途，最终给国家和社会增添了很多的麻烦，乃至于监狱。因此，伊斯兰早就全面的呼吁终身制的求知，从摇篮至坟墓，这是一生人的学习；从个人到家庭，从团体至整个民族的学习，特别是把内树素质、外树形象的重任委任给了穆斯林的青年一代，因为他们是民族的希望、未来的主人翁、社会的宝贵财富、民族生命的动感神经。主的使者萨拉拉和阿里希瓦森那么说：“主啊，我求你保佑免遭背信和贫穷。为避免贫穷问题及其他的影响，那么伊斯兰姆规定了什么 ？Zakat、天课，还有 Sadaqa， 还有各种各样的慈善事业。对此呢，那么伊斯兰姆的国家、穆斯林国家，乃至于非穆斯林国家，都有很多的慈善机构，就是为了怎么样关爱这些穷人，弥补这些穷人失去的一些机会，所以呢拉近了贫富之间的这种差距，减少了一些我们说的仇富继富的一些心理。各位尊敬的穆斯林兄弟姐妹，学校是第二托儿所，第二托育所，它对青少年向上或堕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承负着毁灭和建设的支柱。学校及其基础奠定了教育和指导方针，毋庸置疑，这阶段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拉近了世界各地的距离。同时，这也是一个充满着迷雾的思想，伴随着罪恶的欲望风行的时代。要凝聚伊斯兰正确的教育方针，保护青少年一代的心灵及其思想不受可恶、过分罪恶、放荡的伤害，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信仰 Al-Iman 最能保护青少年一代免遭各种堕落之灾。我们回首历史，各种异端邪说、堕落思想的出现，罪恶遍布在社会的各个层次之中，企图断绝了人们宣传伊斯兰，抹去了天启的法律，它对心灵和理性只起到了短暂的影响，这是无可非议的，历史可以见证。所以离开了信仰，离开了伊斯兰的指导，人性化的这种指导，只会让青少年更堕落，乃至于老年人各个阶层的堕落。伟大阿拉说：“有许多强盗已在你们之前逝去了， 故你们单在大地上旅行，以观察否认真理者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尼马兰家书章第137节，伟大阿拉又说，这部古兰经必引导于人至正道，并预告行善的信士，他们将享受最大的报酬。夜行章第9节，如缺少正确的信仰和路线，青少年一代就会堕落，往往会成为犯罪或恐怖的牺牲品，会变成犯荡蛮从，或投入敌人的怀抱，或落入堕落者的圈套，或走向毁灭而不能自拔，最终成为民族中的毒瘤和负担，毁坏民族未来和自己的前途，害了民族，害了自己。我来亚的比勒，教师是教育指导的轴心，以此我们可以抵制堕落，保护青少年。如果青少年行为端正，性格善良，信仰坚定，工作完美，他就是自己民族和社会的希望，那是穆斯林社会中的教师所留下的光辉印记。教师的崇高使命就是滋养正信，巩固道德的约束力，让敬畏真主永远活在青少年们的心中。清廉的伙伴，我们说的择友，清廉的伙伴选对了朋友或者与否，也是导致青少年堕落的因素之一。那么好的朋友对其成就的价值和品德有着深远的影响。阿布胡雷拉特拉迪拉夫安南胡的传述，主的使者说，一个人的信仰受他朋友的影响，故你们应当考虑与什么样的人结交。阿哈麦的圣训集收录。所以说在另外的圣训当中说，跟好的朋友结交，那就像跟卖香水的人交往，即使得不到香水，你也能闻到香味。跟坏人结交，就像跟铁匠或者是拉风箱的人，要么被臭气所熏，要么被烧到。也有一句谚语这样说，交酒肉朋友往往成为酒肉朋友的酒肉。所以请年轻人们切记，坏朋友导人于毁灭和堕落之中，往往使他陷入险境。因此我们知道，好朋友不但是正直美德的因素之一，而且还是避免堕落的作用者。这句话的意思也许就是说，父母的、老师的，也许有时候他暂时的叛逆不听，但一个好朋友从侧面去劝他，他会容易接受。所以家长们要观察孩子结交什么样的朋友，这是很重要的。也可以这样理解，看一个人是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就看他的人际圈啊，看他的人际圈来判定。还有就是闲暇空闲是堕落的因素之一，时间如果没有合理的运用，它将对青少年起到极坏的影响。闲暇空闲是最容易促使青少年堕落的，父母应该明白怎样安排和利用空闲的时间。有人说，闲暇 waqtul faragh 就像一个陈旧的抽屉，你有空打开它以后，里面什么陈旧的东西什么都有，让你回忆起很多很多有价值的没有价值的东西，最终它只会让你浪费时间。所以空闲也是一个致命的杀手啊！一定要合理安排时间。人闲着的时候就会溜达，那样就会产生堕落思想或虚幻的念头，或难以控制的一些shahawat，一些欲望。事实确实这样。那么教育部门合法的一些场所，比如说你看这样的夏令营活动，是不是古兰经学习班，对教导这样的青少年就是最有价值的，堵住了一些闲暇，让他们从身心上得到了教育。事实乃需要这样丰富的宗教场所，最后保证根除和改良青少年时期容易犯的一些错误，把极端当作途径，把背信当作时尚， 这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些不良思想。喜欢在深水边缘上生活的青少年，他闲暇就为他铺好了道路，在街上乱溜达，那么青少年就会成为酒毒品的牺牲品。阿里拉迪亚拉和安努胡说，谁让他的生命当中的一天没有在尽责任或完成主命或构筑荣誉，或者是获得赞美，或者是听好事听善言做好事，或取或者是学习知识当中度过，谁却也辜负了他的那一天，亏待了自己。那么在道德沦丧的当今社会，我们绝不会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没有信仰、不信真主、善恶美丑不分的、道德败坏的、唯利是图的、金钱和欲望的奴隶，我们绝不会。求安拉保护我们，绝不要让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为了金钱不择手段，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甚至婴儿都不放过，给他们喂毒奶粉、打致命的疫苗。我们不会，我们要把穆斯林的孩子培养成有信仰、有道德、有人性、有爱心、敬畏安拉、爱国、信教、继承自己家庭和社会本民族优良传统的，并且具备现代国家公民意识的祖国的花朵，社会和时代的真正需要的复合型的人才。إن شاء الله تعالى بارك الله لي ولكم ولسائر المسلمين إنه هو الغفور الرحيم